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七十集，新刀。晚上，齐大夫跪坐对面，在纸上写下八大家的姓氏。 马上摆棺宴，天下四将再度聚首，各州地方官也要回来。 齐太傅亮着纸， 新帝登基，明年必定有督察，此事至关重要，干系献阳年的政局安稳。大家借着摆棺宴与年休，正是重新审视朝局的时候。太后若想东山再起，必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。 花思谦死后，太后受制宫中，一直不曾露面，花家子弟全部贬斥流放。他如今想动，只能借助外援。 沈泽川皱眉， 可是有西国安的前车之鉴，谁还肯轻易与太后为谋？ 胆小鼠辈难成大事，天下合谋皆为利益所趋，只要太后尚有筹码，又何愁找不到新船用？ 齐太傅在花家之下瞄了几笔， 况且他家男儿郎本就不中用，你忘了，太后一直手把手教的可是个女儿家。 花三小姐，先生说的是花香衣？ 按照贤德帝在世时的恩宠，花三是要封大周公主的，可她最后没有成为大周公主，不是贤德帝吝啬，而是太后不准。 沈泽川含了口清茶，想了须臾，咽下去说， 我明白了。 那你说说看是什么缘故？ 沈泽川指着西头， 花香衣若是成了大周公主，她的姻缘就不再由太后说的算。公主婚嫁乃是国事，那是皇上与朝臣的斟酌选择。可她如果只是花三小姐，以后要许给谁，就只能由太后说的算。这么说来，先生，太后要嫁了她。 山不来救我，我便去救山。 齐太傅站着默。 太后弃居保帅，丢了西固安，失去了对于去都的兵权掌控，但是只要花香衣嫁给萧迟野，这事就迎刃而解了。 沈泽川茶盏轻磕，他端着杯垂眸说， 这可比登天还难，萧儿绝不会把自己的权势拱手让人。 听闻花香衣国色倾城，萧儿要是见色起意也说不准。 齐太傅似有所指。沈泽川抿着茶水没吭声。 但这确实不好办，即便萧儿动了心，萧继明也绝不会坐视不理，他们与花家水火不容，万万没有在占据上风时与对方化干戈为玉帛的道理。 沈泽川想了想， 丢了兵权掌握中枢要职也是个好选择，可是如今后起之秀寥寥无几，内阁还是由海良仪为主，太后总不能委屈花香衣做人妾室。这么一来，挑遍去都也没有合适的人选。 去都没有，可以往外看。 齐太傅写下启东两个字， 离北不成，启东还有机会。 七大帅与陆广白皆未成婚，那就只能是陆广白了。可是陆家与萧家乃是世交，绝非一朝一夕就能挑拨的关系。 你怎么不猜七家呢？ 齐太傅不满地说， 七家除了七朱茵有的是人。 总不会。 沈泽川面露诧异。几日后， 萧迟也陪同李建恒出城迎启东双将，陆广白与他一道回来，路上摘了头盔。 我一路上听这个消息，你知不知道？ 萧迟也打马前行。 什么？ 陆广白还没来得及说，后边策马而来的戚竹音便一把拍在他背后。 大帅！ 陆广白吃痛地喊道。戚竹音少有的面露不快，他扶刀轻身问萧迟也， 去读什么时候传的流言？ 萧迟也更加不解。戚竹音咬牙切齿地说， 有人要做我小娘。 萧迟也一愣， 戚老帅要吸纳妾室？ 妾室？都传他要娶季氏了，花三要做我小娘，他有我大吗？ 花香依确实没有戚竹音大，他比戚竹音小了2岁，这些日子养在深宫里，消瘦了许多。他在太后案前见着了戚时雨的画像，便了然了。太后执了他的手握了半晌，才说， 老夫少妻，戚时雨还是会疼人。 花香依着着紫色宫装，扶手趴在太后膝上，太后抚着她的长发， 不必委屈，花家的女儿都是这般嫁出去的，你嫁与他，几年后便是启东五郡真正的夫人。 殿里点了香，留香姑姑无声地示意丫鬟太监都退出去。花香依笑了笑， 我就是舍不得姑母，苍郡那么远，再想见您一次就得一年。 姑母也舍不得你。 太后轻轻抱住她，她像小时候一样依偎着听太后说， 哀家嫁与光成爷时只有15岁，那一年离开狄城，最舍不得的是家里的秋千。哀家从前喜欢坐上去，随风荡一荡，就能听见高墙之外的喧哗。母亲哄着哀家，说来到这去都皇宫，只要哀家愿意，皇上便会为哀家修个一模一样的秋千。 花香依静静的，没有开口。太后是光成帝时期的圣宠之人，但是光成帝给的，却不是太后想要的。当他跨入了去都，就发觉夫君的宠爱只是天间云，他要不断的与后宫无数个女人争抢那片刻的欢愉。去都里最不值钱的，便是情爱。太后拍了拍花香依的头， 来到了去都，一眨眼已经37年，如今囡囡也要嫁了，哀家是真的老了。哀家在曲都看见这世间是男儿强，因为他们能登科入仕，还能跨马横枪，女儿家被收入闺阁，教以德戒，任凭你天资聪慧，求学如渴，最终也要嫁了。 太后眸中平静。 父亲教哀家说，这世间他与皇帝便是哀家的头顶天，多么荒诞可笑。哀家做了皇后，是与皇帝平分天下，谁能做哀家的头顶天？谁也做不得哀家的头顶天。家里的兄弟个个昏庸无能，花家只能凭借嫁女来维系高门体面，一代一代连声抱怨都不能有，这算什么骨肉之亲？既然世间要以强弱论成败，那么哀家也能赢。 太后摸了摸花香依的病， 你且要记住，这一回不是他戚时雨挑了你，而是你挑了他。 哀家来日或许会败，但绝不是在现在。哀家的囡囡去了启东，不是无可奈何，而是蓄势待发。日后不论发生什么，可以叹，但绝不可以自怨自怜。天下这盘棋，只能落子无悔。既然群狼环伺无处可逃，那就与他们斗个你死我活。 殿内的竹筒清白，花香衣缓缓反握住太后的手。 姑母的教导，我必不敢忘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